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1996年曼联夺得双料冠军的那一天晚上，我们记不清是几点钟上床了，肯定相当晚。第二天上午大概8点的样子，我们听到楼下有人在砰砰砰地敲着前门，都被吓了一大跳。起先我们都猜不出会是什么事情，所以大卫就从楼上窗户探出头去，想看个究竟。他刚把脑袋伸出去，就看见下面台阶上站着四个人高马大的警察。 你是大卫·贝克汉姆吗？ 是的。 很抱歉在周日上午这么早时候来打搅你，不过我们相信你的汽车被人偷了。 于是大卫把他们请进门，又听他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恐怕我们刚刚找到这辆汽车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地方，它已经拆得七零八落了，车轮不见了， CD 播放器没有了，甚至方向盘也找不着了。我们赶到时，他们正要把发动机也拆走，看到我们过来，他们吓得一溜烟就跑了，现在我们正在追捕他们。 大卫明白了事情的经过。我的车？不可能是我的，因为我的车就停在这儿的车库里，没人碰过。哦，警察先生，不会是一辆银色的福特天蝎座吧？ 我赶紧插嘴问道。 正是，先生，是这辆。 哦，好极了，那是我的车。原来我们去看足总杯决赛时，我把我的车留在了车道上，那帮家伙肯定在周末之前就把它弄走了。 真没有想到，好端端的一个周末竟以这么痛苦的方式收场。不过至少警察们在离开时都很开心，他们四个人都得到了大卫的亲笔签名。 那个赛季每场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都会去大卫的寓所里度周末，我们要么把他带出去一同吃顿饭，要么就干脆待在那里照看房子。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大卫那儿过夜，不过我打赌大卫暗地里希望我们都回自己家了。他晚上出去玩，等他尽兴回家时，我们都已经在床上呼呼大睡。他跌跌撞撞地走进房间，还弄出咣当咣当的声音，我们都被吵醒了。我起床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却看见他正在洗手间里呕吐不止。孩子，今天晚上你喝了几杯啊？ 哦，也就两三杯。爸爸，我想可能是有些食物中毒。 我可不那么肯定。你确信你没有喝得太多？ 没有，爸爸，真的，肯定是食物中毒。我难受极了。 我不这么想，儿子，我看肯定是啤酒。不过我必须说，这是极少发生的事情。通常他对自己的食物和饮料都极为小心。他在培养自己对于昂贵奢侈品的兴趣。我猜他买得起这些东西，因为他拥有一份正式的职业合同。所以当他决定要买一条狗的时候，他不会要一只拉布拉多犬或者是一只阿尔萨斯狼狗，那至少得是一只 罗特维尔狗。我还记得自己跟他一起去饲养者那里领狗的情形。当然，第一次看到那窝小狗的时候，他们还都很小。我们第二次去时，他们的个头仍然不大。不过，刚走进那扇门，我就发现这些小狗恐怕很难对付。大卫走去，挑选他最想要的那条。这时，我就问饲养员是否可以允许我瞧瞧种狗。你怕狗吗？养狗妇女问我。 不，这个根本不成问题。 好吧，不过，先生，我一打开门，不管你正在干什么，都要把双手放在体侧，不要做出任何突然的举动。起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正在让自己陷入什么样的可怕境地。可是后来我突然开始后悔自己刚才的虚张声势。因为他刚打开门，就有一条体型庞大的狗站到我的跟前。虽说以前我也见到过罗特维尔狗，但是这家伙块头大的简直不像话。他的脖颈又粗又厚，看上去完全可以拿我当他的晚餐了。那条狗在我们进去以后就一直围着我转来转去。哦，先生，不要紧张，让他吻你，相信我，他不会做什么的。我也只能照办。接着那女人又说，站起来。他用的那种腔调，我只能理解是对狗说的。一听到命令，那条狗就用后腿支撑着直立起来。他甚至还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面对面地注视着我。啊，他可真是巨大，一条能把人吓坏的狗。不过，这正是大卫想要的，一条足以照看他的狗。那个妇女解释说，这条狗经受过训练，可以攻击任何企图靠近它的人。我100%的相信他没有在跟我们开玩笑。大卫挑了一会儿，回来以后告诉我们说，他无法选定到底要哪一条，因此我们决定最终带上两条一起回家。大卫开车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我的大腿上。可是结果呢，这两条小狗长大以后倒变成了你能想象得到的最最温顺的狗。你想怎么捉弄它们都可以。不过很幸运，我们至今还没有遇到过入室打劫这样的坏事，所以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抢劫者采取行动。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为了好好庆祝一下连赢两个冠军，大卫和我们一同去了马耳他度假。自从大卫15岁那年起 我们首次到国外度假就是那一年。我们全家每年都会去马耳他度假一次，我们都很喜欢那里。马耳他的曼联球迷俱乐部简直把我们当成皇室成员来接待。乔·格兰威尔，福格森的一位密友，也住在那里。他把我们照顾得简直是无微不至，并且对待我们十分的真诚友善。我们差不多是每年都要去那里一次。大卫首次跟自己的经纪人签约是在1995年。他签的经纪人名叫托尼·斯蒂芬斯。从此以后，大卫在老特拉福德的整个足球生涯都交由他代为做出决定。大卫刚开始在曼联踢球时，我们并未劳神去想经纪人的事情。大卫14岁那一年，我们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让他签了他的第一份合约。说句老实话，他能够在曼联踢球，我们连高兴都来不及呢。所以，金钱以及其余的利益都不在我们考虑的议题之中。大卫的第一份赞助商合同是跟一家名叫西卡的制鞋公司签订的。西卡付给他大约6000英镑，请他代言他们的产品。我想这是大卫成为职业球员以来第一次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然而随着纷至沓来的合约，事情明摆着，他的确需要一位经纪人。越来越多的公司都想跟他签约，所以把他从这些令人头疼的繁杂事务当中解脱出来，好让他专心致志地踢球，就变成了当务之急。据我猜测，斯蒂芬斯在曼联的时候就向大卫做了自我介绍，而且当时他就给大卫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然他还为普拉特、艾伦·希勒以及德怀特·约克等人代理事务。不过大卫对他的好印象与此无关。托尼曾经做过会计，不过他似乎真的把大卫的最高利益放在心里，他并没有简单的把大卫看成是他赚钱的工具，而是十分真诚的想帮助大卫全方位的发展自己的事业。大卫跟他在一起时感觉十分舒服，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大卫其实早就看好了托尼做自己的经纪人，不过在正式同意之前，他仍然请我过去与托尼见面。我明白福格森不太高兴大卫给自己找一个经纪人，但是很明显大卫一心一意的要最大限度的创造自己的事业。从那以后，大卫便将自己与曼联之间所有的合约谈判以及与赞助商之间的合同等事务全都交由托尼来处理了。事实上，自从看着大卫签下他的第一份合同之后，我就再也不清楚他后来到底挣多少钱了。我从未真正想过这件事情与我有关，不过明摆着如今他挣的要比当初每周29.50英镑多多了。1996到1997赛季刚一开场，大卫就凭借一脚技惊四座的进球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那是一脚直接从中线射入温布尔顿大门的奇妙进球。虽然桑德拉和我当时的座位几乎就正对着大卫起脚射门处的地方，我还是没能看清楚当时的精彩情形。那是8月里酷热难耐的一天，曼联已经以2-0领先于对手，比赛还剩几秒钟就要结束，所以曼联球员们都在球场上不紧不慢地踢着。这个时候布莱恩·麦克莱尔将一个短球回敲给大卫，而大卫当时正站在自己半场的某个极不起眼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毫无威胁。可是大卫一拿到球，我就瞧出了他的心思。他想原样照搬几年以前在一场对埃弗顿的青年赛上的那脚进球，可是